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be unable to bear. 吃不消。 To establish. 设定。 To ensure. 保障。 Every policy has a counter strategy.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To carry out. 执行。 Inland. 内陆。 Expenditures exceed income. 入不敷出。 Inflation. 通货膨胀。 Can't even afford to eat. 喝西北风。 Expenditure. 开销。 Self-sufficient. 自给自足。 School graduates from 1966 through 68, Cultural Revolution. 老三届。 To support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financially. 上有老，下有小。 To penny pinch.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一掷千金。 Parallel system. 联动机制。 Let's try that faster. Every policy has a counter strategy.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Self-sufficient. 自给自足。 To penny pinch.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To ensure. 保障。 Can't even afford to eat. 喝西北风。 School graduates from 1966 through 68, Cultural Revolution. 老三届。 To support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financially. 上有老，下有小。 Expenditure. 开销。 To penny pinch.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Expenditures exceed income. 入不敷出。 Can't even afford to eat. 喝西北风。 Inland. 内陆。 To establish. 设定。 To ensure. 保障。 To carry out. 执行。 Every policy has a counter strategy.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To establish. 设定。 Inland. 内陆。 To support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financially. 上有老，下有小。 To carry out. 执行。 Expenditures exceed income. 入不敷出。 Self-sufficient. 自给自足。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一掷千金。 To ensure. 保障。 To be unable to bear. 吃不消。 Inflation. 通货膨胀。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一掷千金。 Inflation. 通货膨胀。 To carry out. 执行。 To be unable to bear. 吃不消。 To establish. 设定。 To be unable to bear. 吃不消。 Every policy has a counter strategy.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设定。新年了，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并一步一步去实现。保障。新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吃不消。别总是这么拼命，时间长了身体会吃不消的。入不敷出。老公和我都不会理财，每个月一不小心就会入不敷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同学好友一个接一个的结婚，我这个月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一掷千金。我做梦都想发大财，体会一下一掷千金的感觉。保障。新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吃不消。别总是这么拼命，时间长了身体会吃不消的。一掷千金。我做梦都想发大财，体会一下一掷千金的感觉。